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虽然克里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点声望，两位朋友的近况并没有好转。每隔一个时候，总有些艰苦的日子使他们不得不勒紧腰带。有了钱，他们便拼命吃一个饱，补偿过去的饥饿，但日子久了，这种饮食的习惯终究是伤身体的。此刻他们又逢着穷困的时期，克里斯朵夫熬着夜替艾欧托做完了一件乏味的改谱工作，到天亮才上床，他倒头便睡，以便补回那些损失的时间。奥利维清早就出门到巴黎城的那一头去教课，8点钟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来打铃了。平时门房按铃不应，就把信塞在门下，这一天早晨他却继续的敲门。克里斯朵夫倦眼惺忪，叽叽咕咕的去开门，完全没有注意门房微笑着唠唠叨叨的跟他讲起报上的一篇文章。他拿了信，连瞧也不瞧一眼，把门一推，没关严就上了床，一下子又睡着了。过了一个小时，他又被屋里的脚步声惊醒了。他看见床前有个陌生人对他很郑重的行礼，不禁大为诧异。原来是个新闻记者，因为大门开着，便老是不客气地走了进来。克里斯朵夫愤愤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嚷道：你来干什么？他抓起枕头朝客人扔了过去，客人赶紧退了一步，说明来意，自称为《民族报》的记者，为了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特意来访问克拉福特先生。什么文章？ 先生，您没有看到吗？ 记者说着，便自告奋勇地把那篇文字的内容告诉了他。克里斯朵夫重新躺下，要不是瞌睡得迷迷糊糊的话，他早就把来人赶出去了。但他觉得让来人说话，究竟没有把他驱逐来的费力，他便钻入被窝，闭上眼睛，装作睡觉。他很可能弄假成真地睡去。可是莱克非常固执，提高着嗓门开始念文章了。听了最初几行，克里斯朵夫就竖起了耳朵，人家把克拉福德先生说成是当代第一个音乐天才。克里斯朵夫把假装睡觉的事忘了，大惊小怪地咒了一声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他们疯了？难道他们着了魔了吗？记者趁此机会 停止了朗读，向克里斯朵夫提出了一大串问话，克里斯朵夫都不加思索地回答了。他捡起那篇文章，毫不惊奇地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。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，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。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可真是恼了，他命令他们出去，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、墙上的照片、艺术家的面貌迅速记载下来以前，绝不肯照办。克里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，衣服也没有穿好，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直送出门外，赶紧上了锁。然而这一天是克里斯朵夫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。梳洗还没有完毕，又有人敲门了，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的。克里斯朵夫开门出来，发现又是个陌生人，他决意直截了当地把他打发走，不料来人立刻分辨说他就是今天报纸上那篇文字的作者。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，有什么办法拒绝呢？克里斯朵夫懊恼之下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。他奇怪，这种声明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的头上，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有察觉的杰作？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，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，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大报馆，大名鼎鼎的阿塞纳·伽马西等在那里要见他。汽车已经在楼下了，克里斯朵夫推却了一番，但对于人家的好意邀请，他是天真的，却不过情面的，终于不由自主地听人摆布了。十分钟以后，他就被介绍给了谁见了都害怕的无冕之王。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，年纪在50上下，矮小肥胖，又圆又大的脑袋，灰色头发，留着平头，红红的脸，说话带着命令式，声音笨重浮夸，常常会口若悬河地来一套议论。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，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，自私自利，又天真又狡猾，热情自负。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，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。他的利益，他的报纸的发达，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。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，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，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。除此以外，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，像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。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喜欢模仿上帝的作风，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，表现他权势的伟大，可以凭空白地地造出一个名人来，或是什么部长之流，只要他愿意，他也能制成君王，废除君王。他的神通是无限的，倘使他高兴，他也能制造天才。这一天，他来制造克里斯朵夫了。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，不为自己做任何钻营，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瘟疫一般的奥里维，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。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，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，贞洁的妻子，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，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，和许多批评家 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，一有机会就提到克里斯朵夫，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。他利用人家对克里斯朵夫的关切，很巧妙地透露些消息，刺激大众的情绪。他不让克里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，免得闹笑话，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，暗中使克里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地见了一面。所有这些预防的措施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，使克里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。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，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。你一朝波动之后，再要加以控制，或要它减缓一些，是办不到的了。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了大日报的文字，不禁吓坏了。他没料到会有这一下，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都收齐了，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得更清楚以后，方始动手写文章。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。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泄一些新人物，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，为了和同行争取发现新人物的荣誉，所以得赶紧，完全不管对着新人物是否了解，而被捧的人也绝不会抱怨别人误解。一朝有人捧了，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。大日报先对克里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，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，一个自由的使徒，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，躲到自由灵魂的庇护所法兰西来，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地颂扬了一番。而关于这天才，作者一无所知，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做的几支平板的歌，那是克里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。那位记者虽然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的作品，可自命为知道克里斯朵夫的用意。他所假借给克里斯朵夫的用意，从克里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的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的嘴里，东零西碎听来几句话，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、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·克里斯朵夫的形象。他又趁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，尤其是最有特色、最自由、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。他只把一两个作曲家除外，因为他们在选区很有人望，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。但这是小节，而且他们的捧场，便是对克里斯朵夫的捧场，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。在巴黎，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，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他的反面文章，心里想一想，这是说谁的坏话呢？奥里维一边看着报纸，一边羞得脸红了。他对自己说： 天哪，我做的好事。 他心不在焉地上完了课，立刻赶回了家。一听到说克里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，他简直吓坏了。他等着克里斯朵夫回来吃午饭，克里斯朵夫可没回来。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，心里想，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呀。三点钟左右，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他和阿塞纳·伽马西一同吃了饭， 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，完全不懂奥利维的忧虑，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。啊，你问我做了什么事？吃了一顿好饭，哎，我长久没有这样大嚼了。他把菜单背给奥利维听，还有酒，各种颜色的我都款下去了。奥利维打断了他的话，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。同席的，我不知道。有伽马西，戴胖子真痛快，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多米，挺可爱的青年，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，人很快活，待我很好很殷勤，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。奥利维似乎不大相信，克里斯朵夫觉得奥利维的冷淡有些古怪。难道你没有看到那篇文字吗？ 啊，看到了，就是为了这个呀。你仔细看过没有？ 看了，就是说瞅了一眼，我没有时间。 那么你去念一遍吧。 克里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。混账东西。哎，批评家都是这路货，一窍不通。他笑弯了腰，可是念到后来他生气了，那太胡闹了，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，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，这算是什么意思？除了这种笑话，人家还拿他的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教堂艺术的武器，那还成话吗？狗东西，他们就要叫人把我当白痴了。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，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？那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，他们都是行家，为本行增光的，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，那可受不了。我要写信给他们。 不，现在别写，你太兴奋了，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。 克里斯朵夫固执得很，他一朝有话说就不能等，只答应把信先给奥利维看过，这一点当然很重要。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，要点是要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。然后克里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地拿着信送往邮局。哼，这样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，我的信明天就可以登出来。奥利维用怀疑的神气摇摇头，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瞅着克里斯朵夫。 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？ 没有。 真的没有？ 当然是真的。胆怯鬼。奥利维稍微宽心了些，克里斯朵夫可并不。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地说过好些话，当时他无拘无束的，对人家一见如故，丝毫没有戒心。他觉得他们多诚恳，对他多好，这倒是真的。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。克里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，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。他亲热的随便的态度，嘻嘻哈哈的俏皮话，很好的胃口，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洪亮，使伽马西觉得很对劲儿。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，结实粗野，血色挺好，最瞧不起身体娇弱，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。 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，所以很赏识克里斯朵夫。他当场向克里斯朵夫提议，把他的《卡冈都亚》编成歌剧，在歌剧院上演。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，艺术的顶点就是把《浮士德入地狱》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搬上舞台。克里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，哈哈大笑，好容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，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。这个提议使克里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，旧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。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马西听了很高兴。克里斯朵夫喝了很多酒，又听到听众这么热心，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的轶事，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。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，只有克里斯朵夫一个。此刻经奥里维一问，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，直打寒颤，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。现在没有了酒意，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，好像已经发生了。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，被人登在攻击隐私的报纸上，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。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，他和奥利维知道的一样清楚。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，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。事实果然和克里斯朵夫预料的一模一样，他所泄露的私事被发表了，更正的信可没有登出来。伽马西叫人传话，说他知道克里斯朵夫心胸宽大，这种有良心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。但伽马西把他有良心的作风守着秘密，而硬派做克里斯朵夫的意见却继续传播开去，先是在巴黎的报纸上，继而在德国的报纸上引起尖刻的批评。因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于祖国发表这样有失身份的言论，简直动了公愤。克里斯朵夫自作聪明，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声明他对于德国政府是爱护的，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的自由。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，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雅坤，片花演播王刚，监制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节目编辑制作沈红。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、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、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记者为克里斯朵夫编出的那一套反共和的言论，一路传开去，一路改头换面。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。法国报上，叙述克里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，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吉他琴谱，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卖唱。克里斯朵夫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，那才差得远呢。因为克里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，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。他们的尊严绝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，所以他们都拿克里斯朵夫开玩笑。古耶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去了也很生气，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。他亲昵地提到他的老朋友克里斯朵夫初到巴黎的时候，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。他说没有问题，克里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，但是修养不够，缺少特色，骄傲得不像话。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，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，实在是伤害了他。因为他需要一个有头脑、有眼力、有学问、好意而严正的导师。克里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烦透了。他心里想，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？可是过了半个月，事情就完了，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，但他已经出名了。人家提到他的名字，并不说《大卫》的作者或《卡冈都亚》的作者，而是说，啊，是的，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。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。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，因为他看见克里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，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。写脚本的作家、音乐会的前客都来招揽生意，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朋友，特意来信表示亲善。还有妇女们忙着寄请帖来，为了报纸的特辑，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，例如法国人口激减的问题、理想派的艺术问题、女人胸衣问题、舞台上的裸体问题，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，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。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了，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， 克里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。奥利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？ 是的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？现在也轮到我了，告诉你，我也要去玩玩了。 你去玩玩？可怜的朋友。 实际是克里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，忽然觉得非得出去走走不可，而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。在那些晚会里，他照旧厌烦，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，但是他回家却故意卖弄，对奥利维说着相反的话。他到处都去，可是同一个人家绝不去两回。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，用着骇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，叫奥利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。克里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，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名声，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，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、举止、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、声音和色彩。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们的调色板充实一次。克里斯朵夫虽是在这个社会里不过是走马看花，但看到的已经足以使他感到危险。想利用他，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不止一个。克里斯朵夫对于低频浅笑的勾引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，要不是他有见识，要不是看到周围那些可怕的榜样，他可能逃不过的。但他并不想替那般看守呆子的美女扩充他们的羊群，倘若他们不是紧紧地盯着他，他所冒的危险反倒更大。大家一朝相信他们中间有一个天才的时候，照例是要来摧残他的。这般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把它摘下来插在瓶子里，看到一头鸟就想把它关在笼子里，看见一个自由人就想把它变成奴隶。克里斯朵夫迷惑了一会儿，马上振作起来，把他们一股脑的丢开了。命运老是要捉弄人的，他会让一般粗心大意的人漏网，但绝不放过那些提防的、谨慎的、有先见之明的人。投入巴黎罗网的倒并非克里斯朵夫，而是奥利维。他的朋友的成功使他沾到了好处，克里斯朵夫名声的光彩射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此刻比较出名了，不是为了他六年来所写的文章，而是为了他发现了克里斯朵夫，所以克里斯朵夫被邀请的时候也有他的份。他陪着克里斯朵夫去，存着暗中监督的意思，但大概他太专心于这件任务了，来不及顾到自己，爱神在旁边经过，把他带走了。那是一个头发淡黄的少女，清瘦妩媚，精致的卷发像波浪般围着她的狭窄而神情开朗的额角，淡淡的眉毛，沉重的眼皮，碧蓝的眼睛，玲珑的鼻子，微微翘起的鼻孔，有点凹陷的太阳穴，表示韧性的下巴，清秀而肉感的嘴，嘴角向上，很有风韵的笑容，仿佛是纯洁的田野之神的笑容。他的脖子长得又长又细，身材细小而苗条，年轻的脸显得很快活，也有点若有所思的神气，笼罩着初春的恼人的谜。他叫做雅葛丽娜·朗伊埃。他年纪还不到20岁，家庭是信旧教的， 有钱，高尚，头脑很开通。父亲是个聪明的工程师，心思灵巧，做事能干，胸襟宽广，能够接受新思想。他靠了工作，靠了政治关系，靠了他的婚姻，挣了一大笔财产。太太是金融界里一个十足巴黎化的漂亮女人，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爱情的结合，也可以说是金钱的结合。在这一般人心目中，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结合。金钱是保留了，爱情可是走完了，但还留下一些残余的光辉。因为双方当年都是很热烈的，可是他们并不过分地自命为忠实，各干各的事，各寻各的快乐，彼此照旧很投机，像两个自私自利的好伙计一样，一方面觉得问心无愧，一方面也很谨慎。女儿是他们中间的桥梁，同时也是暗中争夺的对象，因为他们都非常疼她，个人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面目，自己的缺陷，那是个人特别喜欢而被儿童的妩媚加以理想化了的。双方都费尽心机想把女儿抓在自己的手里，这个情形自然瞒不过孩子，并且儿童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，把自己当作是宇宙的中心，所以他尽量利用机会刺激父母，使他们比赛谁更爱他。任何使性的行为，倘使一个表示反对，他有把握得到另外一个的赞许，而早先那个反对的因为自己被疏远而气恼，会进一步答应更多的条件，这样他就会受到过分的溺爱。幸亏他天性中没有什么坏的成分，当然他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很自私，但因他太受宠，太有钱了，从来没有遇到阻碍，所以他的自私更带点病态的意味。朗伊埃夫妇虽然疼女儿疼到了极点，可绝不为她牺牲一些他们个人的方便。白天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，因此女儿并不缺少幻想的时间。由于早熟，由于人们当着他的面说的不检点的话，他六岁的时候就对拿在手里玩的小娃娃讲恋爱故事，其中的人物是丈夫、妻子和情人。不用说，他这是没有邪念的。等到有天他咂摸到说话后面有着感情的影子，他的故事就不拿小娃娃做对象，而给自己保留起来了。他天真无邪，可是预谋已经在远远的叫吼，仿佛在地平线那一边的看不见的远中，有时风中传来几阵声响，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只觉得自己被他包裹了，脸红了，又害怕又快活地喘不过气来。但你对这种情形完全莫名其妙。随后音乐没有了，像来的时候一样的突兀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仅仅有些嗡嗡的声音，隐隐约约的回音在碧蓝的天空融化。你只知道应当上那边去，在山的那一边，越快越好，幸福就是在那个地方啊，要到那儿才好呢。没有到达以前，他对于那边的情形想入非非地做着种种的猜测。以这个女孩子的头脑而论，要猜到那未来的境界简直是桩大事。他有位年龄相仿的女朋友西蒙娜亚当，常常跟他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，个人拿出12岁上的聪明与经验，听到的谈话和偷看的书做参考。 可以在家到处搜索而无人敢阻止的雅格丽娜，把父亲的书都翻遍了。幸而他的无邪与纯洁的本能使他没有受到什么坏影响，只要一幕稍稍露骨的景象，一句稍微放肆的话，他就不胜厌恶，立刻把书扔掉了。他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，犹如一头小猫在脏水洼里跳出来，居然没有沾到泥浆。小说并不怎么吸引他，那太明确太枯索了，使他心而颤动而怀着希望的却是诗人的，当然是谈爱情的诗人的作品。这等诗人的气质和女孩子的很接近，他们看不见事实，只从欲望或悔恨的三棱镜中想象事实。他们的神气就像他一样伏在旧墙的缝隙中瞧望，但他们知道的事多得很，凡是应该知道的都知道，而且他们用着非常甜蜜与神秘的字眼把他们包裹着，你得小心翼翼地揭开来才能找到，找到。啊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可是永远在就要找到的关头。他们进的学校是富家子女上学的学校，教员都是教育界里的名流，在这儿，他们的感情可是有了发泄的机会。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钟情于他们的教授，只要他们年轻，长得不太难看，就可以使他们神魂颠倒。他们把功课做得挺好，为的是要讨他们的偶像喜欢。作文卷子的分数差了一点，他们就得哭一场，被老师赞美几句，他们脸上便红一阵白一阵，还要对他丢几个感激而卖俏的眼风。要是给叫到一边去指点什么或夸奖一番，那简直快乐得像登天了。并且要他们喜爱也无需怎么了不得的人才。教师在体操课上把雅格丽娜抱到秋千上的时候，他会浑身发热。此外又有多么剧烈的竞争，多少嫉妒的心理，一个又一个的眼风向老师丢过去，多么谦卑，多么迷人，想把他从一个骄横的情敌手中抢过来。老师在教室里一开口，钢笔与铅笔就像飞一般的忙了起来。他们并不求理解，主要是不能听漏一个字。他们一边写一边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注意偶像的脸色和举动。雅格丽娜和西蒙娜彼此轻轻地商量，你想他用一条蓝辫子的领带好看不好看。后来他们又拿些彩色画、荒诞不经的诗句、风花雪夜的插图作为理想人物的依据，恋着幽灵、演奏家、过去的或现存的作家，一会儿是摩南舒里，一会儿是萨曼，一会儿是德彪西。想到在音乐会中、沙龙里、街道上和一些陌生的青年交换着眼风，他们的脑筋里马上会组织起一些爱情故事。总之心里永远需要爱，需要有个爱的借口。雅格丽娜和西蒙娜彼此无话不谈，这就证明他们并不真有多少感情，并且这也是使他们永远没有深刻的感情的好办法。可是这等心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，他们自己虽然觉得好笑，暗中却在加以培植。两人互相刺激，西蒙娜颇有许多想入非非的念头，但实际是谨慎的、真诚 而热烈的雅各丽娜倒更容易把荒唐的计划实地去做。他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差点闹出大笑话来，这是少年人常有的情形。有时候这般可怜的受惊的小动物，不是差一点自杀，就是差一点投入随便碰到的一个人的怀里。可是习天之性，几乎所有的青年都到此为止。雅格丽娜起了十多封情书的稿子，想寄给那些仅仅见过一面的人，结果都没有寄出，除了一封非常热烈的不署名的信给一个奇丑无比的、俗不可耐的、自私的、无情的、头脑狭窄的批评家。他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看到有两三行赋予感情的表现，就对他倾心了。他也迷着一个住在近边的名演员，每次走过他的屋子里，心里总想要不要进去呢。有一回他竟大着胆子走到他住的那层楼上，一到那儿，他却立刻逃了。他能和他说些什么呢？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他并不爱他，他也明明知道这种疯癫一半是有心哄骗自己，另一半是需要爱，那是永远少不了的，又甜美又愚蠢的需要。既然雅格丽娜很聪明，这些他都明白，可是他并不因此而不疯癫。一个心中明白的疯子能抵得上四个。他常常出去交际，很多青年都为他着迷，到处都有人巴结他，而爱他的也不止一个。他一个都不爱，却和所有的男人调情。他并不把自己可能给人家的痛苦放在心上。一个美貌的少女是把爱情当作一种残忍的游戏的，她认为人家爱她是挺自然的，可是她只对自己所爱的人负责。她真心的相信谁爱上她就够幸福的了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她虽然整天想着爱情，其实对爱情一无所知。大家以为在暖室里长大的上流社会的少女总比乡下女子早熟，实际正是相反。看到的书，听到的话，使她念念不忘于爱情，而在她游手好闲的生活中，这个念念不忘的心情竟变成了一种嗜好。她有时把一个剧本念熟了，所有的字都能背了，结果对内容反而毫无感觉。在爱情方面，像艺术方面一样，我们不应该去念别人说的话，而应该说出自己的感觉。要是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急于说话，可能永远说不出东西来。因此雅格丽娜像多数的女孩子一样，靠着别人的感情的残余灰烬过着生活。那些灰烬虽然替他维持着骚动的心情，使他双手发热，喉咙干涩，眼睛作痛，可是也使他看不见事物的真相。他自以为认识他们，他并不缺少意志。他尽量的看书，听人家谈话，东邻西爪的得了不少知识，甚至也努力省察自己的心。他比周围人高明，因为他更真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：雅坤，片花演播：王刚，监制：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节目编辑制作：沈红。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